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吓10月11日啦，咁啊就其实你见到今日咧就有啲即系都系零零星星啊，有啲快闪嘅游行啦，咁啊我亦都见到啦，其实系好似呢个马鞍山嗰边咧，亦都有啲集会啦吓，咁啊今个礼拜啦，咁啊你唔好以为蒙面法啦，咁啊即系令到真系好似阿胡锡进落咗嚟香港，佢就话唉阻吓到啲人啊，令到咧而家大多数人啦都感觉到啊嗰个叫做系震慑效果啊。咁係咪呢咁 咁都唔使諗啦嘛。唔使諗就係唔係啦。 其实呢。 因为喂其实我上个礼拜都好似即係隐约噏过两句，帮我想补充一点就係。如果我係冲冲子嘅话、如果我唔蒙面呢走去做冲冲子嘅话呢就即告我暴动。 嗯。 係咪即係上到法庭毫无疑点都係仲等啦你。好啦如果我蒙面嘅话好彩通常都好彩㗎。即是走得快嘛啲空空子。 咁、 拉唔到亦都冇证据去告我。好啦就算俾你拉到都係加多一年啫。还念都係衰咗10年啦。喂咁合乎成本效益喎。所以冇人会睬你嘅。喂所以唔知道用边个脑去諗呢、這个蒙面法出嚟上个礼拜都唔记得好详细咁评论但係就戆居到晕。 上个礼拜因为其实我哋本身呢就驚冇车搭係咪咁所以好快啦。咁就完咗佢咁就 咁就变咗搞到我都变咗做校巴司机、 啊、 即係兜匀呢一个九龙香港地啦 係呀 新界 你唔係兜冲冲之兜我哋啫其实係呀咁啊即係你搭你车都唔係好安全嘅其实就 因为俾差佬一截到之后就知道你包仔有事嘛 係呀、啊、大佬啊即係嗱因为其实今个礼拜其实发生咗好多事情啦咁琴日就係、是吓呢一个段崇智嗰单嘢啦，咁琴日段崇智嗰单嘢，我相信大家都睇过啦，即系其实系即系啲中大学生咧，其实佢逼咗佢两日噶啦，其实系两三日噶啦，即系叫佢同佢 两三镬应该话系 系啊，咁啊叫包围住佢啦，咁啊包围佢嘅话咧，咁就其实系主要就系同佢对话，因为其实中大始终即系佢自己本身系最多学生系被拉暴动，咁so far都30几个。 所以人哋叫佢做暴大嘛， 系啊暴大啊，咁你见到 其实应该与阿荣贤 咯，系啊，你见到佢四院护片系嘛，都以呢一个叫做系即系勇武抗争为一个即系主题咁样去做嘅，其实系 罢课啲活动都最出位啊！你见到佢哋直头搞埋一个搏击训练班啊嘛， 咁、你见到其实而家你学界嚟讲咧，就两间大学就系、领先啦，其实就一间就系中大啦，一间就系浸大啦。过往嚟讲，我觉得呢两间学校咧。都幾相似㗎個感覺係即係點解呢因為其實首先即係我覺得都係女仔佔大多數啦以前就係聽過就係話中大喺我年代啦我聽過嗰陣時就好似八二開嘅其實係80%女仔20%男仔咁浸大啦嗰陣時聽過呢就係73%開嘅其實係咁即係啲人呢就好斯文嘅就好即係我哋以前嗰啲學界交流啦識到啲中大學生啦都係比較係即係好學究啊你睇佢哋讲搞啲学生报咧，哇！大佬啲字密密麻麻嘅，其实系 我唔知道你咩年代喎，从来喺学生运动里边咧、都系中大最激进嘅，即系由89民运嗰阵时候系最多人上去北京，到今次嘅运动里边系最多人参与咗，俾人拉。 嗯， 我覺得一啲都唔奇怪喎，中大就 我哋嗰屆就唔係啦，我哋嗰陣時個年代就比較接嘅。 你嗰啲國事學會，大佬 唔係㗎，我哋見到中嗰啲學生會， 屌你嗰啲都係好親中㗎啦，國事學會， 梗唔係啦， 全部俾中聯辦偷㗎啦， 梗唔係啦。你見到其實嗰陣時嘅中大咧，就其實係如果你係講佢哋本身， 梗唔係啦。我 observe 呢個學生運動內定嘅理內咧， 咁、你 最激進，唔係啊，唔係淨係學聯啊。是整个运动里面每一次的大镬嘢都是中大走得最前的。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世代。 五年前已经是这样了。 没错了。不过不要咬啦呢样嘢即係你个 observation 就係。 我哋嗰陣時係 poly 其实我记得係。 你搞错 poly 呀唔係搞错。嗰陣時係浸嗰陣時係讲政改嘅问题。咁、其中有一个学生会会长呢佢 poly 係出过一个比较激进嘅其实係。不过咁样啦。 即係你咬一为之啦 ,poly 比较少。 比较少。 咁好啦，嗱，咁啊就琴日就係、是、有位同學啦，係嘛，叫 Sonia 啦，嚇、啊，咁就其實佢就質問呢一個段崇智。咁段崇智咧，咁其實咧佢自己本身相對於其他大學校長嚟講咧，嗱、啊，佢又係即係好 safe 啦，又係話誒講暴力問題，全部都係要譴責，係嘛，即係各打五十大板。 跟住咧、啊、就補一句，包括 警 方、啊、警察嘅暴力咁樣。 警察啊嘛。其實佢講呢啲嘢啦，即係而家 即係講完等於冇講。 佢上一次已經係咁樣嘅啦，係不斷咁樣俾中大學生要求佢走去譴責警方嘅時候，佢都仍然話我譴責所有暴力，包括警方。 佢都好過張翔㗎啦，即係嗰個港大嗰個契弟。 唔係，所以我最初都好奇怪嘅、啊，因為咧最初第一次各界校長咧出聲明嘅時候咧，段崇智嘅聲明咧。算是最 OK 的那個嚟嘅喎， 正路咯 嚇、啊，即係佢話喂，呢個係一個制度的問題啊，即係或者係成個結構的問題啊，係即係特區政府的問題。但係突然之間咧，係180度轉彎，因為點解我仲記得咧？雖然係幾個月前嘅嘢，因為我打去笑有一個我 friend 啊，佢係搞呢個港大校友會嗰啲咁啊 ，council 嗰啲咁啊，即係選舉嗰啲。我話睇你睇人哋中大嘅校長。勁好多喎咁，跟住佢話：，唉，佢喺美國嚟噶嘛，話曬都咁樣啊！嗰、那個張翔都好似喺美國，不過 妖嗰啲就算啦。 不過嗰個好似係台灣嘅咁樣，咁噏啊，好似係咁，我唔知佢係咪 張翔大陸佬嚟嘅。 大陸佬 ，sorry 啊，大陸佬嚟嘅咁啊。佢話阿段崇智就會好好多。 你講台灣係史維，史維就直頭走去講緊，喂，林鄭應該要認清楚個 root cause 啊嘛。 OK， 唔係咁，所以喂。段崇智其實我琴日見到佢，就算面對嗰、那個女學生 Sonia 咧，喂嗰段嘢其實老實講係好催淚喎，好感人。 係係係。 喂佢嘅回應咧係完全係好平淡地咧、嗯，其實係激起民憤嘅喎，佢同林鄭真係差唔多嘅啫喎。再重申一次，我已經講咗啦，我譴責所有嘅暴力，包括警察嘅暴力。喂，屌你咁講嚟有咩意義？ 係， 咁你即係話，其實你係覺得學生有暴力先啦，或者係市民有暴力啦，所以警察咧嘅暴力咧都係唔恰當嘅咁樣，係咪啊？咪佢成個通就係咁 嘅 啫。 呢個要貨比貨嘅，因為佢如果佢要同佢嗰個另外一個副校長比較咧，嗰個副校長就其實係比較係貼地啲，起碼佢識佢知得多啲嘢嘅，其實係佢跟足啲嘅，其實係。 但如果你用中大學生嘅角度去比較嘅、啊、就唔係咁樣比較啊嘛，係五年前同沈祖耀比較啊嘛。 係。 當年十月一號，喂，即係話差人準備開槍嗰陣時。 自己走落去現場， 咪咯， 勸啲學生翻去。雖然最後都係流料嚟嘅，係嘛？唔知佢中計啊，定係佢係計謀一部分。但起碼個表現都好好多。 貨比貨嘅話，咁佢同嗰兩個副校長咩吳基培同埋吳樹培咧，咁啊爭啲啦。咁因為起碼吳樹培同吳基培咧，其實起碼佢會有啲即係 body language。 唔係最慘就是一樣嘢咧，就係、是、你發覺到咧，當個 Sonia 講完，即係嗰個姓吳嗰個女同學講完之後咧，你好似係心不甘情不願咁咧，先至又話我會發份聲明咧譴責 性暴力 咁樣。系嘛？喂，但系所謂嘅性暴力，即系唔好講係咪強姦先啦。即係佢都講到好 weak 嘅性暴力，就係可能係即係 羞辱啦、 啊，羞辱啦，即係叫你剝衫啊，或者係非禮啦，所謂係嘛？即係揸下個胸啊咁樣。喂，咁我哋都見到啦，喺我哋嘅 Facebook 嘅片段，有啲女士俾人拉嘅時候喺現場，係嘛？大班人係咁啦。 屌、 喂，咁呢啲嘢唔使嗰個學生講。喂，其實你話你自己中大之前已經有接觸嗰啲被捕人士噶嘛？ 嗯， 喂，你係咪應該一早 respond 啊？你要學生咁樣逼你出嚟先咁做嗱，雖然我都俾翻少少 credit 佢嘅，你有冇發覺咧？其實唯一一個大學嘅校長咧，係好似佢咁勇咧，就真係坐出嚟嘅啫。嗱，呢樣嘢亦都係。即係要俾一個 credit。 仲有領大嗰、那個，領大就 淨 係 個 人同你一齊行添， 係咪？ 史維就出過嚟講過嘅， 噏過下。但係呢條友咧係連環啊嘛，起碼俾人嘅感覺就係、是、 契弟就係呢一個阿張翔啫。張翔就嗰陣時好似係出過嚟， 咪同阿梁家傑對戰過一輪嘅咯，又係。唔係不過所以咧，其實而家都係過癮嘅就係、是，喂你而家。市民大眾，特別係啲學生，當你喐唔到呢個特區政府嘅時候咧，全部喐翻曬你啲學校嗰啲校長， 因為你是建制一部分嘛。 唔計啦，咁 係嘛？咪將所有嘅波交俾你。 唔係，但係咁講嗱，無論 Sonia 佢嗰只咧，你話有冇強姦都牽涉強姦都好啦。我相信就未至於去到。如果係嘅話咧，淨係講埋出嚟。咁但係咧，就是、其實佢自己本身佢係有個佢，你聽佢咁講嘢咧，佢有個使命喺度。佢嘅使命就在於，因為其實佢知道。起碼有四五，好似五六個人啦，都係受個性侵嘅一個困擾嘅，其實係。咁而事實上，佢講完之後，亦都有一個啦，有一個係去咗上個月去咗新屋嶺嗰個叫集會啦。咁其實而嗰陣時已經講，嗰、那個原來係中五學生嚟，佢咪就話咯，咪就俾人雞姦強姦啊嘛，四肢綁喺張台嗰度，然之後係咁搞嘛。系嘛？ 即系当年打蛇嗰个片段啦、 啊。系啊，即系以前 咧。唔系有冇鸡奸嗰样嘢咧，就未 confirm 嘅。 不过佢自己讲噶，佢自己讲噶。 即系就但系又未 confirm 嘅。 系啦、 啊，即系我想 咁、啊啊、即系当然系呢一个佢自己讲啦，系咪？咁但系其实如果佢哋两个讲出嚟啦，其实起码 Sonia 讲咗之后咧，咁令到嗰个中五学生其实系有一个壮胆效果噶噃，系嘛？ 唔系，所以我觉得。嗱，冇理由，即系如果你真系俾人即系性侵犯过嘅，其实应该要企出嚟嘅。 要， 唔系当然大家 唔容易噶， 我当然明白，就系好困难，就系因为你要嗰个受害人，你要再重申一次呢一样。 系啊 ，OK， 但系就嗱，我收到个 message 啦吓，就系包括系帮佢啲律师就话咧，其实未至于系去到咁严重嘅，系有。所謂性暴力係有 sexual harassment 或者係有非禮，但係就未至於咧去到咧係即係 rape 嗰個階段 即係扎波斯衫嗰啲片段就有啦， 即係所謂雞奸啊，所謂強奸啊嗰啲咧就係、是、即係未到去到嗰個位噶啦。當然啦，呢、這個我係睇其中一個 message， 即係可能引導咗我去咁去思考呢個問題嘅啫。但係、那個問題就係、是、喂，我都俾你拉咗啦，你跟住再展開嘅。那個女仔其實形容得幾好嘅，嗰、那個所謂嘅性暴力，包括喺即係男警面前要人哋剝曬衫，有咩必要剝衫咧？我都唔係好明白。你要搜身嘅話，係咪？咁咪搜咯。咁又咩咪拎曬出嚟咯？以前都係咁噶啦。喂，唔需要做呢啲咁嘅嘢嘅噃。喂，但係如果真係有所謂嘅雞姦或者強姦嘅，喂，其實應該要走出嚟嘅喎。尤其是喺而家呢個 moment。因为点解咧？你如果唔系咧，你唔 stop 佢嘅话咧，喂，你佢系会继续嘅噃。 嗯。 喂，第一你会制造咗呢个嘅恐慌，因为你嘅客观效果就做咗呢样嘢。 嗯。 第二样嘢就系佢会继续嘅噃。 嗯。 佢肆无忌惮嘅。 唔系，你见到而家发立咗呢个反蒙面法之后啊，呢、這个礼拜嗰啲差佬啊，喂，真系好似只手遮天咁啦，系嘛？尤其系对住啲女人、啊，系嘛？即系佢咪就系一个其中系呢、這个马鞍山见到一个一個中年嘅女士啦，咁樣又係戴口罩，人哋放工嘅大佬，當面叫人八婆。 喂，你 但係乜黐撚線嘅呢啲？ 喂，你個法例嘅規定裏面係講緊集會 啊？集會啊嘛，你琴日張建中都講啦， 唔係平時生活裏面啊嘛，因為點解你係一路無限延伸啊？ 係啊， 喂，而家你逼每一間中學嘅校長去報告嗰啲戴唔戴口罩有咩意思啊？ 係啊， 喂，呢、這個根本係製造一個 白色 恐怖 啦，呢、這個就係、是、 製造一個恐慌。 啊 是无必要的、哦 啊、 你而家摆到明就话咧戴口罩呢样咁骑呢即係咁小事嘅嘢咧，你变咗去骑呢咗佢，就係、是、咧变成咧係你追击所谓意见分子嗰个功 能、 啊、戴身口罩嗰啲人就有问题㗎啦咁样。喂，而家你係套呢个 label， 喂，再加上一个问题就係、是、喂，你明唔明喺呢一个嘅运动里面你再咁样泼火嘅话呢，根本是没完没了的、 哦、 你都看到的了，上个礼拜 他 不介意，你看看上个礼拜到今天为止整个港铁是不停停的，有些有时是八点， 这个是很 今晚是十点，之前是九点、跟着呢所有的港铁站全部是被破坏的，那即是谁搞的、就像我们上个礼拜五第一天那样，我们上个礼拜都没得闲分析，喂，你下午先至公布呢一個蒙面法，你一早就話港鐵線係會停，跟住配合埋巴士，喂，你係製造緊全城個恐慌。 嗯， 喂，跟住咧所有嘅港鐵站全部都係被破壞嘅。 我就覺得奇怪。 啊，嗱，呢個黨鐵嘅問題咧，陣間先講。但係咧，你而家講今日咧，嗰個 PPLB 咧，佢開嗰個記者會咧，嗱，專登啦，即係呢啲真係有心計，專登揾個女人出嚟咧，就好似好有同理心咁樣樣。啊，仲未聯絡到你啊，係嘛？做咩唔報案啊？喂，你真係你都要反省下啦。 喂，大佬，而家個問題就係你報完案之後會。原告變被告嘛？ 告翻轉頭喂，大佬上個禮拜我哋錄音嘅同時間啊，元朗咪發生咗咯。元朗嗰個撲街便衣警，嗰個白衣嘅便衣警係嘛，揸車去撞鳩人，然之後揾支槍咧係射鳩人，係嘛，射到嗰個14歲嗰個學生咧，射中個大髀。喂，已經去咗醫院啦，你仲告人哋暴動我想係嘛？跟住咧打電話啊嘛，嗰啲差佬打電話俾啲法官啊嘛。话我要入屋搜嘅嘢啊嘛， 九个法官唔听个电话咪吸佢线咪话系咪啊？ 跟住呢个刘泽基呢个光头警呢个扑街度咧，仲有而家喺度发微博啊！你而家真系惯捻咗啊！即系其实你而家真系喺度咧逢迎嗰啲大陆佬啊，因为佢哋惯咗咧嗰啲咩央视啊、人民日报一讲嘢啦，你就要乖乖地照做啊嘛！而家系央视自讲噶啦，大佬，你刘泽基系咪喺度配合呢样嘢？你当唔当法官系嘢嚟嘅，大佬啊？ 你发唔发觉一个现象咧？就系咧。即係由立蒙面法到嗰個光頭警長去呢個國慶， 啊、 再呢一個佢不斷喺度發呢個 Twitter 咧，其實係鼓舞緊咧啲差佬嘅士氣嘅， 係啊， 係有意，我本來想講無意，係有意地咧，係鼓勵緊啲差佬咧，係繼續發癲喎喺香港， 係啊， 係咪？喂，之前佢哋都有少少 restrain 嘅 constraint 嘅。即係都有少少限制嘅喺個過程裏面都忍下手嘅。喂，呢個零兩個禮拜係發咗狂嘅，係發曬狂嘅，喺街邊鬧你嘅，即係之前都係一兩單咧，係越嚟越嚴重 嘅，越嚟越多㗎。 跟住就濫暴， 係啊， 係嘛？一個好似話咧，我今日睇到咧，其中一段片段就係咧，有條僆仔喺條街度食煙，都俾啲差佬喺度撳住喎。 就係歧視僆仔咪而家係。你见到你靓仔，系啊， 后生嘅闹差佬嘅，系嘛？就算系望下都唔得，有啲就系、 是。啊， 喂，而家你咪继续喺度火上加油。喂，我完全唔明白，究竟喺度搞紧乜喺度？ 啊，唔系你上个礼拜咪讲过咯，口黑学嘅保镬法啊嘛，即系就系要将件事整到大大件，喂，先至可以巩固到即系林郑乃共派同埋中联办嘅嗰个地位啊嘛，因为喂大陆共产党佢又唔够胆自己亲自出解放军去止暴制乱，亦都唔够胆去到惩治，喂，你三班喂。计埋香港警察，喂呢、這个真真正正嘅喂祸港四大派，喂，因为如果真系整治佢哋几个嘅话，喂香咪等于共产党向香港人示弱咯，喂呢样嘢唔啱啊嘛。 喂，如果你咁咧，就香港咧就会变成北爱尔兰当年咁， 嗯， 系搞足十几廿年， 系啊， 闲闲地， 因为已经唔信你嗰套制度啊嘛，大佬啊，喂，你而家你今个礼拜嘅现象又私了又装修，根本上系对而家你嗰个公义之嗰个崩溃啊嘅大控诉嚟噶嘛，大佬啊， 喂，个问题系在于，喂，英国系个民主社会，但系都搞咗30年先至揾咗肥棒啫，走过去搞贝尔法斯特协议啊嘛，但系问题香港， 但系证明一样嘢，插你一句先，你政治问题一定系政治解决咯。你唔可以透過差佬嚟解決咯， 嗯， 係咪？咁簡單嘅道理就係、是、最後都係簽咗個協議，先至係搞啲差佬去做和解噶嘛。 然後 你由零信任對呢、這個北愛爾蘭嘅差佬，到而家係去到80%， 嗯， 係咪？又改埋名啊，又改埋個徽啊，唔用英國國旗啊，又要天主教同呢一個基督徒個比例係要幾多做差人啊？嗰啲咁嘅嘢啊嘛。喂，你一定系要用政治问题解决，所以头先你咁讲啱啊！你又唔出解放军，但系你又唔政治让步，你咁继续喺度拖落去， 系啊！ 你就搞到今时今日咁咯。 因为习近平唔敢开呢一个历史先例，因为共产党咁多年嘅群众运动，喂，几乎未平反过噶。即系共产党 都有咁啊，76年天安门事件 系啊，咪就邓小平发表嗰篇咩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决议咁样，都系好隐晦嘅啫嘛。 咁因为呢一样嘢党嘅权威系最高㗎嘛。 而家习近平仲扑街，佢帮毛泽东翻案㗎嘛，大佬啊，咪早几年佢咪话囉，即系你后四十年唔可以，即系唔可以咁样否定前三十年㗎嘛，冇四十年，而家八七十年一屌係咪， 喂唔係，即系延安时期嗰啲扑街嘢呢，卖鸦片呢 係咪，佢唔可以咁样否定㗎嘛，佢根本上呢条友呢，屌你之前七十周年阅兵之前仲要去揭见毛师㗎嘛，喺度睇毛泽东尸体㗎嘛，大佬喺度瞻仰为荣啊嘛，即系好想追佢嚟圣索啊嘛，即系呢条捻样咧就满脑子马列毛，根本就系系嘛，即系一味咧就喺度搞斗争。 冇用啦，你睇下十月一号，你嘥咗几千亿人仔 啊， 搞搞个国庆，你香港搞到咁 啊， 你香港搞到咁啊，喂，香港就系唯一一个地方喺中华人民共和国里边，佢 claim to be 啦吓。就是有自由去表达意见的地方嘛 ,ok? 搞到咁。我唔知道你係有意定无意係继续制造呢一个咁嘅现象定係点样。 即係你知唔知啲印度佬点样睇呀，习近平啦。佢啱啱去咗印度啦，你睇下，你睇呢个真係。佢搵间学校，搵2000个学生，个个戴晒习近平面具。 坚定流噶， 系坚嘅新闻嚟噶，砌个咁大嘅习近平，话即系佢擦佢鞋喎，大佬，即系佢觉得佢系 玩佢啊嘛， 喂，我真系唔知喎，大佬，即系你喺人哋心目中就 系 一个。 呢啲係犯咗蒙面法㗎喎，呢啲係。 係啊，犯咗蒙面法㗎。我覺得啦，呢啲啦，其實呢就最好啦。 喂，如果係咁呢， 俾個面具我哋啦。 啱啊。 就上街嘛。屌你啲差佬打嘅時候，個個差佬喺度打習近平㗎嘛，屌。係咪，即係呢個就好似啦，即係阿昌咁樣㗎嘛，大佬。 扮 Donald Trump。 係咪，屌你。屌喂，你啲差佬係咁暴打習近平㗎嘛。 印度呢條計好計喎。 啊。 我哋做一紮呢個習近平嘅面具，係咪，就蒙住個面。OK， 咁啊， 我谂黐线啦，真系。 第一，即系呢又违反咗呢个蒙面法，有公民抗命嘅作用，系嘛？第二，有呢一个嘅示威对住呢个差佬，等佢睇下敢唔敢咁肆无忌惮。 你个画面，喂，即系你话， 你话 Donald Trump 咁啊，梗系打啦， 系啊， 系嘛？呢个帝国主义嘅代表，系咪啊？ 啊，仲好添，系嘛？打到下上面嗰啲五毛粉青，系嘛？个个自嗨，但系打习近平就唔同啊嘛？啲黑警做咩打习近平啊？系咪？ 休息一阵 啊，好。 花生當飯食，佢哋話佢哋最積極，我係謝志峰。